大家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啊！大家頭先睇聽個 promo 個 promo 啦嚇，嗰個女仔聲啦，最近都成日聽到佢把聲啦，覺得哇呢把聲屌到好得意喎，好 Q 喎把聲。咁個真人係點咧？大家就不妨咧就即係留意一下我哋節目啦嚇，即係俾個牽涉俾大家，就係成日同阿西西一齊做節目嗰個靚女啦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翻嚟第二節啦，咁啊，亦都再不厭其煩地同大家講講嘅，可以絕對今日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誒風煙同我哋傾偈嘅，24404088，24404088啊，咁啊，哇，咁啊，頭先講開嗰個即係啲中共黑客嘅喺呢啲時候嘅呢啲唔尋常嘅活動啦嚇，咁啊過年嘅時候咧就係忽然之間咧就少咗呢個中共嘅黑即係。即係啲黑客活動，咁大家知道係邊個做嘅啦，如果咁的話，係咪？咁咧就就但係一過咗年之後咧，就 bling bang 嘅係咁嚟啦。咁唔係你係邊個咧？ 咪啦，真係。 咁冇即係你人數咁多，冇理由用其他國家即係好難扮個規模去搞人噶嘛。係 啊， 好難去屈你噶嘛，係咪？同埋佢哋趁而家就係呢個疫情嘅時候咧，因為大家都喺屋企做嘢啦 ，home office 啦、 啊， 你又唔得啦，你就 得唔得啦？我一定冇可能啦。 咁啊，好多人喺屋企做嘢嘅時候咧，就佢哋就 exploit， 即係利用呢啲時候就 hack 入大家嘅呢啲嘅 program 入邊 hack 入去攞你啲資料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就趁佢手法就係趁機。趁機咧就出咗好多一啲即係我哋叫做釣魚網站啊嗰啲咁嘅，即係引你入去 click 咗佢，跟住唉仆街嘅，係咁偷你資料嗰啲咁嘅嘢。咁啊，即係佢哋都尤其是國防部啦，美國國防部就好擔心，即係因為越嚟越多人係發覺係要喺屋企做嘢嘅時候咧。咁就要用到呢啲咁樣嘅 program 啦，即係我唔知 Zoom 嗰啲咁樣嘅嘢啦。咁所以大家就係咁攋嘢啦。咁所以就叫，於是就又係鳩呼籲，就同大家講就係大家喺用呢啲軟件嘅時候，就要特別留意究竟同中共有冇關係。Zoom 就已經知道有噶啦。係 啊， 咁啊，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啦。咁我哋咧有黑武士打嚟，我哋接通啊黑武士先，麻煩技術人員。 喂 ，hello， 喂 ，hello，hello，hello，hello， 麻烦大声少少，技术人员啊， 喂 ，hello， 阿左利安， 喂 ，hello， 你好，点啊你？ 哇，冇啊，你哋今日讲紧嗰个疫情，疫情咁呢个中即系中国点你又继续喺度喺疫情嗰度即系做嘢啦 吓，系趁火打劫 啊， 趁火打劫，系啊，即系。即係嗰啲，即係啲，其實就見到都即係越嚟越越嚟過火㗎啦。佢哋即係都大家即係見到佢哋即係又要呢個法國要用華為先俾口罩。即係呢啲我諗已經係好表面嘅政治嘅。即係頭先你講到係話直情係喺度做緊釣魚網站啊，或者佢直情去嘗試去 hack 人哋嗰啲。同國防有關嘅嗰啲電腦嗰啲咁樣， 係，因為其實咧好多人都有個誤解咧，就以為咧軍部用嘅電腦咧係一定係最先進嘅。咁我話俾大家聽，有啲仲係用緊 Windows 95嘅美軍，據我所知。 唔係，應該都 Windows XP， 唔係，但今日係 XP 嚟嘅，咁 Windows XP 係好好用嘅。 係。 係啊，因為我哋家用淘汰咗 Windows XP 嘅就我好多。因為 HP 冇咁複雜，冇咁煩啊！如果即係你唔係為咗啲成日上網嘅話咧，你用 Windows XP 係幾好嘅。 但係 Windows XP 冇得再更新啊嘛，最慘啊，已經停咗更新 咁。做咗個軍用版嘅，即係一個為咗軍 可能 Microsoft 專 用 嘅 嗰啲就係咁做嘅版。咁嗰啲更新就應該係 個材即係另外做㗎啦。咁但係即係嗰個基本界面都好多軍，即係美國好多軍事嗰啲嘢都用緊 XP 嘅個底，因為真係咁最唔會突輕機嘴性咁樣嘅。係啊，咁啊冇噶，咁你自己都即係我咁睇到就係、是，如果即係如果個疫，即係如果個呢個中國利用呢個疫情做咁多嘅功夫嘅話咧，更加可以推敲咁呢一嘅推敲出嚟就係、是、即係有備而嚟啊嘛，即係佢哋係即係佢哋對防疫就冇乜準備嘅，好似又即係應該點樣講？ 已經係做得最差㗎啦個防疫。 係啊， 唔係佢應該咁講啦，佢係冇根本冇乜真心打算防疫嘅，即係或者即係當然可能失控到一個，即係當然啦，可能亦都可能同佢哋預計有啲出入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即係有心令呢個疫情爆發係不爭嘅事實嚟㗎啦。即係佢係即係如果係咁睇嘅話咧，咁呢個根本徹徹底底係向緊全個地球發動緊生化恐怖襲擊嘅呢個。 唔止啊，因為你大家會知道製造口罩咧， 係啊， 成個生產嗰個鏈嗰個成個工業咧， 係啊，命脈啊， 係啊，你都係喺中國境內噶嘛， 係啊， 喺中共境內噶嘛，咁變咗佢哋而家即係一者就係喺呢個時候咧係謀取緊暴利嘅，好明顯係。 係啊， 係啊， 係 啊。 第二就係頭先黑武士講過，就係用個口罩用我俾唔俾啲口罩運到去你國家嗰度呢樣嘢咧。就是夾你去做一些你不情我不願的事、 嗯、即或者要即 在立場上或者什麼、任何即貿易、啊、之上呢就要站在中國的立場，要為中國利益著想出發，就是這樣已經在做了。其實我覺得已經是 做了，這些這樣的東西呢，即他們我想他們想得真的太過簡單，即係我話呢個中國諗太簡單，即係呢啲咁嘅著數咧，俾你攞到一時咧，人哋之後都要你找數嘅，係咪先？ 其實而家澳洲咧，已經密謀緊咧，即係有即係啲平民啊，或者啲知識分子咧，就已經即係催促緊政府咧，即係要開定張單啊，或者叫做開定數簿啦，咁啊，即係集低有咩損失，第時將來向呢個中共啊索償啊咁樣之類似啊。 一個澳洲，一個印度 啊！印度係印度係冇錯係啊！其實美國都諗住想做緊嘅，其實 美國 我諗講好幾好多好幾個國家都做緊㗎啦。 係啊， 意大利咁慘，你估唔會做？ 一定做㗎，係 咪先？咁啊，同呢一個即係啊，因為有網友都話，即係中國係。利用呢個機會去勒索呢個全地球，即係我又唔好，即係我覺得咁樣講啦，勒索全地球咧，真係唔係係唔一件冇代價嘅事咧。即係我認為，即係短期裏邊，我諗中可能呢次事件係好短極短期啦。我唔係講短期，極短期內咧，中共一定舐到啲甜頭嘅，舐到唔少添嘅。咁但係其實佢係奸有奸説，佢改變。佢改變呢個所謂全球嘅政治格局咧，唔係改變得對佢更有利，係改變得對佢更不利。因為第一，而家全地球 stood still 咗啦，好多航運啊、工業啊， 全部企曬喺度啦。 其實就將佢哋以往全球化嗰個工業嗰個生產鏈咧，好依賴中國呢樣嘢。佢哋大哥，即係佢以前就成日話啊，中國係全地球嘅大工廠啊，好多生產，就算你啲嘢唔喺我度做，但你啲部件都喺我做啊！所以中國對於地球好重要，你唔會同我攬炒。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呢、這個地球咧係可以冇你中國係可以喎，係可以仍然可以即係艱苦地經營生存到。只要即係過多一排直情可以即係運作暢順咗，就可以好可以直情根本就唔會太辛苦。即係話你嗰、那個你中國第一件事改變咗全球化的格局，你全球化。你係對你中國其實講起以前咧，我讀書嘅時候咧，我哋啲讀 professor 就話傳統嘅一啲思想嘅嗰啲社會學家或政治學家就話所謂嘅全球化即係美國化呢、這個頭即係講緊2000年咧係啱嘅，但係其實2010年後咧所謂嘅全球化根本就係全球中國化。咁啊， 俾中國騎劫咗嘛？ 係啊，全球即係呢個全球化，中國一定係比美國領最多著數，領更加多著數咧，擴充 他們的影響力 最更加大的地方。 他們砌低了人家的本土主義， 是啊， 砌低了保護自己的市場的機制， 他水淋人家的本土，唔係， 因為 佢 價廉物，即係唔好話物美先啦，即係價廉嘅以本商人咯，就係話 啊，以本商人。 係佢同埋亦都趁住即係趁住呢個機會，將自己好多嘅人派咗出去，去攞人哋料啦， 偷技術啊嗰啲咁嘅 國家 啦， 係啦， 唔止技術啦，而家偷埋細菌添啊，大腸桿菌都偷埋。 之前係偷版權， 亦都吸引咗好多短視嘅西方人入去中國做嘢啦。咁其即係令到即係中國以往嗰個格局就係、是、因為你全球化，中國同西方關係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西方唔敢，亦都唔會同中國反面嘅。但係今日你中國自己帶頭懟冧全球化咧，其實係將自己最大嘅保護罩咧係推冧咗。即係呢一個我唔知邊嘅，即係中共邊個天才諗出嚟？不過據聞都應該係隻華麗紅諗出嚟嘅。即係你竟然為咗短期嘅利，即係我站喺佢哋嘅角度，你為咗短期嘅利益、短期嘅救亡，你將自己長遠最大嘅屏障吹冧咧，你同自己倒數係冇分別嘅。即係我諗，即係佢哋而家咪做呢啲嘢，一陣間又間選，你最大鑊，你推冧咗，你自己一手推冧全球化，係咪先？咁啊，我哋作為本土派，我係梗係六件其成啦，因為本土派 朝島派， 我覺得朝島派 呢個係派嚟㗎，呢 個唔係即係我咁樣講啦。而家我哋其實我哋本土派咧，唔係我哋香港嘅獨大嘅獨有嘅產物嚟嘅，我係本土派其實同呢個地球。個發展息息相關，我哋就係 一脈相承，息息相關。 一脈相承嘅，即係我哋係意識到我哋所受到嘅剝削係來，即係我哋嘅即係最直接嘅，當然係來自中共港共嘅剝削。但係中共同港共點解可以剝削得嚟咁盡？係因為佢哋同全球化呢件事係一脈相承。所以我哋所以本土即係其實而家即係由Donald Trump其實我即係佢即係美國就唔會叫本土派，但係Donald Trump就一個美國本土派，係咪先？ 係同埋，所以點解佢會放阿班農走去歐洲嗰度去推廣嗰、那個民粹主義啊嘛？民粹主義就係保護翻自己嘅市場啊嘛要。 譬如而家英國個首相係即係佢可能即係之前可能佢嘅睇法就係關於同歐洲反面嘅事親美，但係經濟上親中，但係即係佢而家都賴咗嘢，即係但係佢都個本土派嚟嘅嘛，同埋佢而家都賴嘢之後，佢會唔會喺呢件事上面即係再即係經濟上親中又有調整咧？ 佢或者會唔會對呢個五 G 嗰個即係中國即係華為五 G 嘛？因為而家佢仲係用即係諗住考慮之前仲考慮話繼續使用華為五 G 呢個。網絡嘛， 拍咗台唔係拍台拍到唔話要唔用啊嘛，係咪先？ 係啊， 咁 你而家連Boris Johnson 自己都賴咗嘢 咁 啊，可能喺屋企吸到撲街，可能已經 係啊， 佢點會仲繼續用你啲嘢啫？ 係啦， 係啊，始終即係我諗對比起中國自己有幾強大咧，對於西方國家去如何？強硬應對中國咧，佢你哋內部嘅敵人係仲麻煩，即係我哋有啲開名屌得嘅，譬如話而家即係美國民主黨嗰種候選人啊，拜登嗰啲啦，即係嗰類嘅人咧，喺呢啲咁嘅疫情底下咧，即係當然佢仍然會有多説話想抽水，但係其實呢即係呢啲咁嘅聲音咧，一定係個影響力係越嚟越低嘅，即係。 即係而家你喺個大選入邊啦，咁樣嘅，即係你而家我哋牽涉到美國大選個問題啦。其實如果你睇翻民意咧，而家美國人佢哋而家第一件事就會覺得喂，屌你唔係你班中國人，即係唔會搞撚到我哋咁撚咗，街又冇撚得出啦，係咪先？咁好啦，如果我哋講緊嗱大選，你就係民主黨，你拜登或者係 Bernie Sanders 啦，OK， 咁佢哋就會話。他們的方針就是不停去對特朗普處理疫情不力的地方嘛，但老實說除了台灣之外全地球是沒有一個地方 是真的處理得 OK 的 有 你不計北韓，我就是正想說北韓， 因為北韓用標靶藥我們經常都說 人家真的是標靶 藥，中極標靶藥 唔係中極標靶藥火藥啊，酷狐火藥啊， 火藥屌你老尾！ 係啊， 咁and then 好啦，但係其實更加多嘅聲音就係好啦，死咁多人係或者佢受咁多苦咧，啲人係好撚嬲嘅，好撚嬲嘅時候，你要揾人制旗咧。越嗱美國喺呢時候好得意嘅，你一問親啲人究竟佢嬲啊 Donald Trump 多啲啊，定係嬲帶病毒入嚟嗰啲人多啲咧？嗱呢個時候咧，呢個時候咧就反而係如果有邊個可以同佢哋，我哋叫出呢口料氣啊，係邊個有力量可以出到呢口氣嘅時候咧，佢咪支持邊個咯？ 因為而家咪各大連美國嗰啲敵敵對，就同 Donald Trump 敵對民調都話 Donald Trump 喺呢個疫情底下個民意係上升咗， 係啊，反而升 㗎。呢個又係中共第二個奸又奸小地方咯，又係幫專幫自己 幫自己倒位啊！ 唔係，所以我而家發動啲五毛啊、網軍喺度做緊宣傳咯，即係喺呢個華人社區啊，或者其他地方嚇。 包括喺意大利就唔係做到好離譜嘅， 即係冇乜用㗎。即係你華人社區，你喺海外嘅大部分華人咧，都係。即係基於可能，即係喺人在外地又想有個靠山照應嘅情況底下，好多都係歸中共邊。咁、啊、但係你糖水軍人講嗰班當地華人好多除咗好多除咗嗰啲本來就係同共和黨好有關係，又揾咗啲錢嘅中高上產華人，可能未必改變立場之外，嘅大部分華人都係反 Donald Trump 嘅啦。你做呢啲。咁啊，大外宣俾華人睇，你都係內部維穩嘅啫，你對外部冇用。即係就係事，我見到中國號而家，譬如話而家都利用好多假 account 啊，扮係鬼佬啊，扮係嗰人。 Twitter 已經之前 ban 咗大炸啦， 即係一大炸啦。咁佢唔係咁春風吹又生嘅，跟住佢再開翻。但係問題上就係嗰啲假 account 術嗰啲今日大外宣嘅論調咧，如果搬在2016年或以前咧。我諗西方社會係受落嘅，即係會覺得會認同這個疫情係全球嘅一個不幸嘅災難，咁係冇人想嘅。中國都好出力幫，同大家一齊去同各個國家聯手抗疫㗎啦。 但 係 你而家見到真係發動緊成個國家機器， 因為呢個係2016年西方會採納嘅講法，而家唔會冇人會採納呢個講法嘅，除咗嗰啲匿喺學院嗰啲埋個收緊中共資助。 同埋最爽嗰樣嘢咧，就係連阿耿爽嗰個 Twitter 咧， 係啦， 都俾人 ban 鳩埋啊， 係啦。屌真系， 即系 耿爽一唔爽， 华蛋妈又俾人 ban 鸠咗嘛？之前 阿耿爽一唔爽就全球爽噶啦嘛？呢样嘢 系啦， 系咪先？ 唉， 即系我谂，即系即系去到今时今日咧，即系我咁讲啦，呢个疫情咧，呢个疫情咧，我就认为其实个大概嗰个爆发嗰个高峰系呢个4月噶啦，即系4月之后咧。我都覺得會出現大家覺得慢慢受控的一個人，即係呢個疫情嗰個問題咧，其實大個 picture 已經睇到，即係而家即係反而係 我哋啊，我哋啊術數人，我哋啊見到係去到咩啦？玄學術數人， 我 哋見到係 即係唔好講 去到七月八月啦，仲 睇 到 都係咁睇嘅啫。係啊， 咁同埋即係趁阿黑武士喺度嘅時候咧，我哋講少軍事嘢，因為我知道呢樣嘢，你又加到把嘴入嚟嘅，你絕對可以。咁啊，即係呢段期間咧，嗱，我哋講第二單嘢啦。呢段期間咧，就南海咧，美軍就偵測到中共嗰個軍事活動咧，就頻繁咗啊，反而係，即係咧，你要知道一件事就係，而家係每一個國家都基本上咩鎖國噶嘛， 嚇， 係。 咁大家都唔出唔入嘅時候咧，嗱，中共就係我講趁火打劫咧，佢哋就趁呢個時候咧就懟撚咗阿遼寧號過去。咁啊玩咩嘢咧？就喺呢個嘅印尼啊，喺印尼即係邊緣位嗰扎嘅油田啊、天然氣嗰啲即係隱藏嘅地方啦，就懟曬啲戰艦去嗰邊就霸地方喎。喺嗰度做演習喎。演習啲咩啊？演習嗰啲咩 歼二十， 唔係佢J-15 啊J-15嘅戰機咧，就喺度升降降嗰啲咁嘅嘢啦，喺度練習升降啦，喺度話自己好撚威嗰啲咁樣啦嚇。 仲係唔緊 嚇，咁啊又喺度霸油田嚇，又喺度做埋啲咁嘅鳩嘢，係咁啊。 即係冇啦，即係發生咗啲咁嘅事啦。總之就係、 是， 大家所有嘅時候， 關於嗰、那個關於嗰、那個呢、這個動向咧，因為都最近都傳出話，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始終不幸嘅就係、是、即係美國有。有就羅斯福號嗰個問題啦， 啊，咁即係個艦長嘅，唉， 係嗰個就即係非常大嘅不幸啦。咁 無啦一個即係 咁係真係跌損咗美國太平洋嗰個嘅一部分戰力嘅。咁喺呢種狀態底下， 嗰個你問我的話，我覺得應該燉佢冬菇嘅。但係你話炒佢，我覺得唔好啦。 咁你知道咁多嘢，始終係咪？嗰個艦長嗰個，我哋今日唔討論啦。即係我哋講就係現實嘅軍事啫。咁即係有即係短期內啦，短期內嗰個美國太平洋嗰個戰力，即係當然亦都唔係真空啦，只不過係真係調動上係困難咗好多。 有啲氣球啦，我哋叫做即係窒咗一窒啦。 尤其是因為佢譬如話你羅斯福去完呢個越南顯國翻嚟之後，發現咁即係話盟友亞洲嘅盟友嘅補給港咧，喺防疫嗰方面都未必係安全。呢一個對於即係就算仍然冇事嘅喺度讀緊疫嘅太平洋嘅艦隊嚟講，都係一個隱憂嚟嘅。咁當然都係中國都係咁而家咁短視啦，都一定有所動作。佢就據聞就係佢哋其實就 target 緊東沙群島啊，因為佢哋話即係想震攝下台灣啦咁樣。咁因為我知你今日會講關於即係南海嗰邊動向，我都睇咗少少嘢。咁其實東沙嗰、那個其實就係嗰月嗰、那個東，其實最東沙嗰個環潮國家公園咧，就係中華民國啦，即係台灣啦。咁其實但係咧個距離香港都唔係好遠嘅啫喎，即係好近嘅。咁所以咧，即係 香港飛過都一個鐘嘅啫嘛， 咪咯， 係一個鐘飛一個鐘嘅。咁所以話中共話會奪島，咁我諗佢哋即係話呢個島咧就即係對佢哋嚟講係易去，又近佢哋，即係覺得喺國際上嘅視野冇咁尷尬，又覺得又可以震攝，即係佢哋就好有興趣去做奪島嘅。咁我諗即係你話佢喺人嚟嗰邊會唔會做緊啲奪島演練咧？即係我諗可能都真係有機會有機會今年內佢哋甚至乎喺今個秋天或以前或者今個秋天， 我估夏天添啦，我估佢哋唔會等咁耐。 係啊，即係夏秋之間有機會喐手啊。咁啊， 所以如果推演咧，如果佢哋真係咁樣去即係其實我哋唔講短唔短視，因為明顯中共而家咧。嗰、那個情況咧，我成日用一個比喻啊，就係一個棺材俾人打鳩爛咗嘅吸血殭屍。咁但係個太陽開始出嚟咁啲喎，周圍揾人咬啦嘛，屌你老味！佢而家根本就係咁樣。佢而家係食得幾多吞得幾多咧？佢真係吞。 嗯。 咁佢趁有個國家仲有個殼喺度嗰陣時咧，啲領導人咪吸咯。 係啊。 咁你大銀鑊嗰陣時，咪拍低幾條片走咯。諗都諗， 即係總之嗰個東，即係視乎嗰個，即係視乎，即係就係我諗，如果佢即係用你話你睇到話佢喺印尼嗰邊又有啲動作， 係啊，霸緊人啲油田啊，嗰啲咁嘅嘢， 霸人哋油田啊，順手練下奪島嘅話咧，咁我諗佢哋就視乎東沙嗰個機會真係喐手機會大嘅，係 啊， 咁因為佢哋未必。即係大家唔知道，亦都唔知道台灣嗰方面嗰個會有咩嘢嘅 應變嗰個策略啊？ 應變嘅策略去到咩？即係個決心嘅出邊啦。我覺得個決心唔會低嘅。如果蔡英文嘅政府，即係 我諗係等美軍 ready 嘅啫。而家係 我諗唔係我覺得中共就係等就係搏美軍嚟唔到，所以搏佢。正係同台灣短兵相接，會唔會食到頭啖湯？即係因為而家最大個就係越南，好簡單嘅。如果你話奪島嘅話咧，咁佢而家當然會有登陸艇啦，登陸艇後面嘅就梗係有佢嗰架三板航空母艦，加啲 三板都接近時 辰。咩海洋棺材係咪嗰個啊？ 真係啦，海洋棺材，但係都會加埋一啲。 巡 佢有好多嗰啲改裝過嘅軍事漁船嘅。 係啊，因為主要因為嗱，即係咁樣講啦，即係其實對於中國中共嚟講啦，奪到最麻煩嘅地方就係佢哋台灣嘅空軍嘅反艦能力其實唔低嘅。即係問題，所以即係 已經唔講，如果萬一俾你登陸到都好啦，係台灣個海軍戰隊個反應啊嘛， 唔係即係一定唔係搶到，即係一定個決勝負一定唔係話大家一擺對嗰啲中共自己嘅登陸隊同埋台灣當地嘅守軍喺岸上搏火，已經個勝負一定唔喺呢度噶啦，一定係。是大家在嗰個制可能制空權嗰個問題上面 或者導彈攻勢咯，我覺得係應該 係。係啊，分咗勝負先嘅。咁因為一中 同埋呢度，我哋已經冇計到話日本會唔會喐手喎。 日本應該唔喐嘅，我就我認真講，因為東沙嗰個地理，我就覺得日本今次喐手機會低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中共係叫牛刀小子，即係牛刀小子嘅話咧。應該今次可能是跟台灣，即係政府不知道，但係一定係主要是兩方面自己搏火，因為佢都不會搞得太誇張嘅，太誇張嘅話咧，就很容易變成全面戰爭咁啊！唔同睇法，佢哋一定係。 所以以前咧，我預計過咧，佢係會點做咧？佢會係即係所謂對外向外去畫大咗個海域，即係話呢度係我嘅，嗱呢度又係我嘅，嗱呢度又係我，跟住咪又起啲。可能基地啊、浮標啊嗰啲咁嘅嘢啦，可能揾多啲船喺嗰度係喐多啲啊咁樣。但係呢樣嘢就會 trigger 到人㗎啦，其實。 係。 人哋唔會俾你隨便起多幾個基地 嘅。有一點就係始終咧，有一點我不能不讚一讚中共嘅。中共咧喺堅守呢一個所有嘅軍事行動都係政治行動，即係話所有嘅事情都係為咗政治呢一點咧。係堅守幾好，即係話佢哋一定係，即係佢哋唔會將奪呢個東沙島咧唔打算將佢演變成好大嘅戰爭。佢哋甚至乎佢哋都未必想即係佢哋 咁其實正路咁所有軍事行動都係為咗達到政治目的嘅啫。係 啦，軍事壓迫咗台灣，就台灣嗰邊佢唔會打，即係佢未必會想睇對台灣嘅軍隊有太多損傷，即係佢純粹軍事上壓迫台灣走之後咧。就奪咗島就做政治工作，即係我相信，即係東沙嗰個島咧，那個爭奪戰咧，未必話會好激烈，咁但係主要喺個政治上嘅，即係嗰個反而會多好多政治上嘅文書啊，政治上嘅宣示咁樣。但係呢一種咁當即係呢一種咁嘅做法咧，當然中共真係基本上當然想本小利大嘅，咁但係我都係講一句，中共而家做好多事情嘅嘢咧。雖然他們明知今日已經同以前不同，但是他們很多的對於地球各國的盤算呢仍然幾停留在2010年之前，即明明其實他 們今天很久黑武士，我很久沒做過這個動作了，即基本上給我做本土最前線，我最開頭我是會這樣做的，但是現在呢即比較少做這件事。我抽了兩個 runes 的，即抽兩塊木片的，我始終我職業病，我會這樣做。中共今次咧趁火打劫咧，美軍會唔會係即係明刀明槍去喐佢咧？我見到未有咁快嘅，但係暗喐就會。 真係未有。 暗喐會嘅，即係暗喐嘅意思，即係可能係嚇你架船沉咗啊？係咯，嗰度有好多珊瑚礁噶嘛，即係佢哋會有呢啲嘢，我知道美軍會嚇。咁啊，and then喺嗰度啲盟友美國都會盡量保護嘅。 係咁啊。所以究竟即係，所以我睇怕呢個東即係東沙群島嗰個應該抽，大家估係下抽之間嘅情況咧，就應該係即係所應該就係疫情過後，即係所謂疫後，即係叫後疫情嘅第一個重要嘅事件嚟嘅。我呢個我哋估計應該會咁樣。 即係所以點解我今日我抽呢幾個課題出嚟去講啫？係咪先？點解要講話其實佢係混緊病毒？ 即係我哋而家係講後疫情時代嘅嘢啦，已經要 係啊，因為其實你如果係真係美國有掌握到充分嘅證據， 是尤其是 FBI 的這個 report 可能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案例成 或者 CIA 收 查可能是 CIA 收料或者什麼都好如果知道你是中共是根本是找人在美國策動這個死禁死全球最多人的一個的生化恐怖襲擊的話你想想 你炸他兩座東西都已經可以 retaliate 得那麼厲害的話如果是被你查到是個生化恐怖襲擊如果是被你知道你在這個時候特登去 hack 鳩他們那些商業機構也好國防也好如果是被他們知道你趁這個時候你甚至乎有實質的軍事行動你是推一些戰艦出去霸地方啊成插旗啊成的時候你估下會不會沒事啊就是這樣而已今天的課題就是 他們 都限到最後就是 這個是一是不是這個你不用幫他擔心這個是中共一氣呵成的超限戰來的即是一不離二不離三一不離二不離三他做得他放得毒他又不會不搞你國防系統他搞得你國防系統他不會搞你的商業機構他無求你 好了喂黑武士黑武士這樣即今天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 很多謝你打電話來即是肥爸不在這裡陪我們講這麼久好多謝你啊 好 thank you 各位觀眾就即記得即我們有這個風險熱線的時候多些善用啦先有的用呢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好多謝上來啦咁啊，肥胖啊，你希望你係早日康復啦，唔知咩事啊？咁啊，我哋將個時間咧就交翻俾啊台長，同埋交翻俾阿鬱敏。咁啊，最後尾都一句，大家記得多啲支持我哋本土傳言線，多啲支持 My Radio， 多啲支持癲嘅日報。OK， 貨金。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同大家講聲再見， 拜拜。